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七十集， 父亲好似对儿子的反应十分满意，竟难得的又和他寒暄了几句学校的事儿。虽然他把班主任老师的性别都给搞错了，但是放在以前，他连提都不会提起。服务员陆陆续续的端菜上桌，最后和烤鸭一起端来的还有一个超大的双层生日蛋糕。 向川啊，今天是哥哥生日，爸爸就想着叫你们一起吃个饭，正好也认识一下。 却绝口未提父子两人关于今晚那场圣诞表演的约定。沈父犹豫了片刻，又继续的， 哥哥的转学手续也办好了，以后你们就是校友了。你看 那哥哥什么时候能搬来和咱们一起住？ 小向川十分贴心地主动问父亲。沈父意外之余，也是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。 就这个月底怎么样？ 太好了，那我就能和哥哥一起去学校了。 小向川一脸的兴奋。母亲对小沈婷使了个眼色， 快给弟弟切块蛋糕。 小沈婷闻言拿起蛋糕刀，却被沈父叫住了。 哎，急什么，先点蜡烛吧，许个愿，吹了蜡烛再切。 蜡烛点好，小沈婷闭上眼，默默地许了个愿望，又乖乖地吹灭了。小向川格外健谈，主动问了不少陈阿姨和新哥哥从前的事情，不过新哥哥话不多，有一句才答一句。沈父见小沈婷指甲离自己最近的菜吃，似乎有些拘谨，便替他包了一份烤鸭。 谢谢沈叔叔。 怎么还叫沈叔叔呀？ 哎呦，没关系，叫什么不都一样吗？ 沈父笑着打圆场，毕竟让小孩子接受一个全新的家庭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小沈婷嘴角微抿，又被母亲偷偷在腿上捏了一下。犹豫片刻，终究还是改了口。 谢谢爸爸。 哎呦，小婷真乖啊。 沈父乐得合不拢嘴，赶紧又给他夹了块排骨。不远处，小向川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块排骨，一口气把面前满满的一大杯橙汁全喝了。晚餐结束后，小沈婷站在洗手间的门口，替母亲提着手提包等他。小向川看他独自一人，便在一旁陪着跟他聊天，可小沈婷依旧话不多，还是问一句答一句。小向川问， 哥哥，你刚才吹蜡烛的时候许了什么愿望啊？ 小沈婷沉默了片刻回答， 我希望我妈过得好。 哦，这样啊。 小向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片刻之后，他忽然目光很深地看向哥哥，轻轻笑道： 不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啊，愿望要是讲出来，可就不灵了。 沈婷猛地从梦中惊醒，狠狠地抽了口冷气。病房里没有开灯，墙上的电子万年历隐隐散着红光，显示12月24日23:48。正在这时，病房门一声响动，被人推开了。几小时前，傍晚时分 ,S 酒店宴会厅内高朋满座，亮如白昼。吴样赶到项目会发布现场时，临时收到一条来自沈向川的信息，说他因为有事耽搁，得迟到一会儿。他迅速回了个好字， 在现场随便找了个不显眼的位子落座。活动准时开始，负责人简短致辞，介绍了本年度几家精品餐厅的业务情况，以及整体项目的来年规划。沈香川此前向他寄出的提案，即为来年规划的一部分。吴样一边听，一边飞快地用手机检索着 PPT 上几家餐厅的名字，好奇这些年均营收千万的都是些什么神仙餐厅，却发现网上的结果寥寥无几，就连覆盖率极高的点评网站上都只有餐厅名字和人均几千元的价格，甚至少有评价。这让他不禁觉得有些奇怪。台上负责人汇报完毕，下一日程是项目方与一家名叫雨光基金的签约仪式。经吴样与邻座打听，似乎项目内的不少明星餐厅已经得到了这个雨光资金的投资入股，而且数额不低。吴样很快在网上查到，这笔海外基金就在不久之前还曾与 S 集团在另外两个项目上建立了合作关系，而其实际控制人 Eason Jiang， 中文名姜文宇，也即安恩的董事长姜峰的父亲。吴样将前前后后的信息串联起来，隐约推测出了沈向川的用意，斥资购买商铺，打造精品的餐饮项目，挂着极高的消费价格，几乎没有任何人气，却很快被姜文宇的海外基金入股。看来沈向川并非是盯上了爷爷的茶楼，而是广泛寻找着类似的投资机会。如果他没猜错，他的茶楼在被沈向川盘下不久之后也会被雨光基金注资，这样一来，姜文宇海外账户里的一大笔钱就会以掩人耳目的合法途径划转到 S 集团的名下。可问题是，姜文宇一个做互联网生意的，为什么要如此大手笔的和沈向川跨界合作呢？吴样沉吟片刻，目光飞快地扫过旁座人，确认自己没被注意，然后便用手机调出专门的浏览器，登录 VPN， 打开了暗仓的系统页面。他按照爷爷留下的账号密码登录，并在搜索栏里输入了沈向川的手机号码。 怎么样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无聊？ 忽然旁边有人小声问他，是沈向川。吴样心里一惊，随即不动声色地收起仍停留在检索页面的手机，转头笑应， 还好，只是我不太懂，全听个热闹。 让你这么远跑过来又照顾不周。 沈向川从路过的服务员手中的托盘上拿了两杯香槟，递给他一杯。 吴小姐多多担待。 没过多久，会议部分日程结束，晚宴正式开始。沈向川大概是想表示出一点将功补过的意思，和现场几个熟人打过招呼之后，就寸步不离地陪在吴样身边，从酒店经营聊到明星八卦，偶尔的还会问问吴样茶楼的生意状况和爷爷留下的调查业务，直到他忽然被一个电话叫走。几分钟后，沈向川重新回到了宴会厅，歉疚地对吴样说， 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哥那边出了一点情况，我得去看一下。 需要帮忙吗？ 没关系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去办一个手续，签个字，别的也做不了什么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叫人送你回去吧。 不用不用，一会儿我还约了个朋友。 吴样胡乱扯谎，谢绝了对方的好意。 哦对，今天是平安夜。 沈向川忽然想起，脸上的笑意渐深。 那就不耽搁你了，祝你和朋友玩得愉快。 吴样看着沈向川匆匆离去的背影，踩掉了脚上的高跟鞋，掏出包里的运动鞋换上，又迅速用手机叫了辆车。目的地定位，医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。